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感应篇回片，睇111节。自咒咒他，偏憎偏爱。注解里面讲得好，我哋读一读。他说此句是咒助而无藉可求者，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时时有，自己受了委曲，没办法辨别，就倒咒，发誓倒咒，烦恼而自咒，又兼咒他人者是也。这种现象我们时时见到，这种行为绝对不是好的行为。佛在经论里面跟我们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那种心想不好，怎会招好的果报？真正有学问、有德行、有修持的人，他明白，念头要清净，要善良，言语心态要柔和，这种感应是善的果报。在新加坡，我时时提到许哲修女，她是我们修行人最好的榜样，那个人现在还在生在这里。人哋一生都能保持心平气和，所以佢健康长寿。健康长寿唔系第二样嚟嘅，系你自己保持嘅。点解我哋时时心唔平？心不平的根从哪里来的？妄想分别执着来的，全是假的。人如果真正明白佛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他就心平了。一切有违法而梦幻泡影，他心就平了。你恭维我、赞叹我、笑下阿弥陀佛，假的；你毁谤、侮辱、陷害我、阿弥陀佛，亦是假的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你何必执着？何必分别？佛菩萨是这样教我们的。我们再看看许哲居士，他点令他100年之中保持住心平气和，无敌样，他懂得这些是假的。你侮辱我闹我，你侮辱人地闹人地，我点解唔会嬲？同我冇关系， 你闹嘅系佢。点解闹我？我会嬲，执着有个我，咁就错啦。分别有个我，执着有个我，又点知分别执着都属于妄想？我哋学法，如果喺呢个地方觉悟明白啦，就得大受用，得失呢个念头就放下啦。冇得失心，就唔会犯呢种过失。呢种过失都系从得失、分别、执着嚟嘅。人呢一生生喺世间，点解唔快快乐乐？点解自己要同自己过唔去？老实讲，确实系自己同自己过唔去。人哋冇揾你，系你自己同自己过唔去。我哋同样生活喺呢个社会里面，尤其是以前新加坡呢个国家成立先三十几年，未成立之前喺呢度嗰啲华人受歧视。你听老修女讲，喺呢个地方做嘢，一个月薪水几多呢？$2。佢讲得好好，唔系一个星期有一日休假，一年休假一日，冇休假嘅。而且$2工资，自己仲唔舍得花，仲要寄返中国帮助佢更苦更穷嘅嗰啲兄弟姊妹。呢种情形系佢以前亲身经历嘅。喺社会上冇地位，怨恨唔平嘅心当然会有，佢能将嗰种心境摆平，咁系咩学问，咩功夫？佢同我哋讲，佢冇文化，未读过书，系真嘅。喺嗰个时代，妇女受教育嘅几乎冇，喺100年前好少好少，除非大家富贵之家先请个老师嚟屋企教。100年前仲冇学校，佢从边度学嚟嘅？佢唔系天生嘅，佢系学嚟嘅，佢好学，时时向人请教，佢听到之后，佢就会有受用，佢就会记住。佢呢一生最大嘅长处，听善唔听恶，记善唔记恶，呢个系佢一生成功嘅地方。所以能保持一生中心里头冇恶念，只有善念冇恶念。所以一生嘅行为只有善行冇恶行。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。要好好咁学习 呢种系自己得福，自己得利。偏系偏心，憎系亲恨，唔喜欢讨厌。从边度嚟嘅偏见？喜欢一个人，讨厌一个人，你嘅心地不公，所以偏是注解里面讲偏憎偏爱所指甚广。佢底下举咗几个例子：凡君之于臣，父之于子，夫之于妻妾。主人同佢嘅仆人，皆由自。呢种亦系事实真相，亦系古今中外，我哋时时都能见到，时时听到嘅。就算我哋学法喺一个道场，老和尚徒弟好多，信徒好多，亦有偏憎偏爱，可见得呢种烦恼习气有几重啦。你如果问点解会产生呢种现象，唔公平，冇平等心，所以先会有呢种现象。如果你用平等心，呢种现象就冇啦。你睇最近从中国嚟嘅嗰几个访问团，福州嗰个团有三十几个人，今日翻去啦。北京嗰个团有五十几个人，仲要住一个星期。听日是二号，听日辽宁有个团，听日到，仲有从台湾嚟嘅团，嗰啲同修嚟居士林睇到之后，感触好深。居士林咁大嘅一个团体，每日进进出出上千人，他们所感触到的是大家一团和气，看不到歧视，领导人李牧原居士看不出他有偏憎偏爱。他叫参访的人从内心里面佩服，他里面的人没有闹意见，没有哪个跟哪个不合，没有吵架，没有闹事，一团和气。李牧原没有私心，你嚟呢度供养修功德，你系为三宝，你唔系为我。所以对居士林布施供养再多再大，绝对冇特别接待。你一分钱冇供养，亦绝唔轻视你，一律平等对待，咁唔容易啊。居士林有好多大护法，你睇食饭嘅时候，自己攞啲菜喺个碌头度 理居士如果唔指俾我哋睇，我哋都唔认识真正有力嘅大护法，佢哋唔会争喺前面，都退到后面，都懂得谦让。呢啲都系圣贤嘅教诲。所以中国同修要特别学习，中国同修只知道向全面转，绝唔肯让人。所以佢哋要请我回国，我话你哋能学到新加坡嘅谦让，我就翻去啦。每个人都要向前面企，交通阻塞，路都唔通啦。我话我唔系唔想翻去，非常想翻去，想咗几十年唔敢翻去。点解唔敢？你哋嘅热情我好感激，热情太过分啦。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到前面嚟见我，我受唔住啦。造成点呢？造成秩序混乱，引起公安问题，咁点得了呢？如果好似居士林呢边啲同修，每个人都知道忍让，人都希望向后面退，唔希望向前面企，我早就翻去啦。咁系成就自己真实嘅德行。你睇世出世间圣贤教我哋积德，积阴德。阴德系乜嘢？做好事唔好俾人知。唔好造成自己特殊嘅地位，唔好自己造成一个显著嘅目标，大家见到你恭敬你恭维你，你修积嘅功德完全报咗啦。所以退喺后面嘅嗰啲人，佢积嘅功德存在，佢冇报咗，后报不可思议。咁先叫真实功德，真实嘅利益。所以我哋喺世间处事待人接物，心要平，心要共，接近一切人事物，大公无私，咁先能成就德行，绝对唔好偏心。偏心，就算有大福报，那个成就亦唔系真实嘅。正所谓佢发得好快，佢败得亦好快。凡是偏心的，接触他那些人，他偏爱那些人，那些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的。跟他有利他来了，跟他没有利掉头就走，绝非道义之教。真有道义，你在拜的时候他还来照顾你，众嚟见你。你哋大家睇过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里头有一个道义嘅人刘姥姥。你睇贾家败亡嘅时候， 原先那些趋炎附势的人一个都没有了，平时来巴结的人通通没有一个都见不到，只有刘老老仲带着啲衣服悭食俭用，带着啲钱来照顾佢。咁系咩呀？有道义呀、啊。嗰啲人而家讲系冇文化水平，未读过书嘅。乡下人、老实人，佢懂道义。佢入大观园拜访嗰啲亲戚，绝唔系趋炎附势，系占到一啲亲戚关系一啲边缘去探访嘅。我哋要认识清楚，特别系你将来在社会上有名声、有地位呢，稍微有啲德望，你要知道嗰一类人好多。如果你心唔平唔公，嗰啲周围嘅人就係你将来你失败嘅因素。我哋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白，你拜拜喺边度？拜喺最贴近嘅人。呢种情形古今中外都冇可能避免嘅。只有真正有智慧、真正有学问，佢能睇得出嚟。佛同我哋讲，八苦里面愿增慧，所以凡是好亲近的人，一定要懂得佛讲的怨憎会，那些都是冤家对头，都是等紧机会来报复的。用什么方法能将怨憎会解除？公正、平等、廉明、廉洁，这些名词有智慧，完全用智慧去观察，用智慧来处理。要特别提高警觉，就是对时时接近的人特别提高警觉，时时亲近的人对他要无私无求，我们的偏心就没有了。无论他有再高的地位、再多的财富，我们对他无私无求，你的心才能摆平。你要时时我要依赖他护持、依赖他护法，你就弊了。眼前是得到啲小利，最后会蚀大底。呢种例子太多太多啦。佢注解里头亦有举例，我哋不妨多睇下，知道佢嘅厉害， 佛菩萨之所以能成就道业，那个根本就是在无私无我。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他成就道业的根本在这里。在世法里面，如果建立不巧的德行功业，亦是以它做基础，有一丝毫为自己的心，你的成就不是真实的。为什么？好容易理解，自欺欺人。自欺欺人的事情没有说不被揭穿的。就算你在一生中隐瞒得好好，没有被人揭穿，死了之后还会被人揭穿。被人揭穿之后一文不值了。所以真实的事业功德是要用真情心去做，绝对不可以用虚伪的心，虚假的心成不到实德，真实功德是绝对不会成就的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两句感触好深。注解里面，各位自己去睇，自己去反省，特别是在现实社会里面，细心去观察，这些事情都在我们周围。不难发现，人无论是善人是恶人，无可能不接触。学佛菩萨、学圣贤人，对善人对恶人总是用一个真情平等心，绝对没有偏憎偏爱，咁就啱啦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